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，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善良。

为我一个梦，忘怀了伤痛，忘不了尘封。给我一阵风，轻轻松，多轻松，吹散了朦胧，看见了彩虹。等我一秒钟，再给我一个梦，忘怀了伤痛，忘不了尘封。给我一阵风，轻轻松，多轻松，吹散了朦胧，看见了彩虹。 三四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 那么大不把如今呢 我咖喱公下恭喜恭喜